渐渐等，看人欢伊来接一人，阮是伤心来消散。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等，我待命依然想心所爱的人，火车已经过车站，阮的梦可以车窗内心爱的人，只有期待夜夜渐渐等，看人欢伊来接一人，阮是伤心来消散。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等，我待命依然想呀呀，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等，我待命依然想心所爱的人，火车已经过车站，阮的梦可以定红，车窗内心爱的人，只有期待夜夜梦。